帮忙送，哎，你们送快递的这态度以后还想不想干了？我们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吗？对不对呀？如果我们不买东西，你们靠什么活着呀？这个态度最重要的是态度，以后啊你自己来送就行了，我起什么名字那是我的事儿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呀？行了， 行了， 我走了， 走吧走吧。 哎，不对， 哎，这怎么了呀？ 那个，我跟你说呀，出来呀。 哎，王鹏，您说。 那个明儿个呀，你要送的那个闭月羞华 啊， 那个人啊， 嗯。 也是我， 真是不要脸 的， 真是， 你说啥呀？ 好爆言呐！ 走吧，别送错了呀！别想今天耽误这么长功夫，我那衣服，我那这么漂亮的吊带， 行了，老太太，走吧， 吊带儿，我走了啊， 走， 明儿记着， 毕业羞花，出来。 不是，顺子，赶紧下一个了啊！别乐了， 多磕了，还穿衣了，还闭月羞花 了，你别乐了，你赶紧 赶 下一 个， 下一个啊！ 你看这，赤脚大贤， 走啊，找去吧！ 赤脚大贤， 你嚷嚷什么呀？ 咱七大先不送，先送这个，走， 不是， 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找这人，赶紧找着这个， 什么意思？ 用，太有用了，这个， 啊， 哎呦，这，哎呀，赶紧走，赤脚大贤，赤脚大贤在这边住不？ 赤脚大贤。 哎，来呀！至于的那么大声吗？我耳朵又不聋，又不是听不见。 你 干啥呀？送个快递，至于的吗？这么闹腾。 您是赤脚大贤？ 对啊，我是大仙，不是大贤。 我知道，那这 是他是口音，他这是口音 啊。 这 我那快递呢？ 这是您的快递。 啊，赶紧给我！ 哎，您 忙忙着呢，哎呦， 擦手一下。 我擦手还 擦手一下， 擦手一下。哦，没错，喝还挺快的，刚下单没多久就来了。啊，还行，这小伙子速度还不错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了。您哪下子一样用这种速度给我送来啊？ 哎，记住了， 不是顺子，这怎么回事这个？你好像有什么要说的呀？ 哎，这说什么都晚了。 我怎么还垂头丧气的？你说说怎么了？ 都是白说，别提了。 没有白说啊， 都是白说。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？这是。 看这意思是察觉到了线索，然而又突然中断了。难不成这桩连环的盗窃案真的就一点头绪都没有吗？又或者说真正的转机会不期而至呢？ 顺子， 回来了。 回来了。 今儿咋样啊？今儿货送的顺利不？ 今儿啊， 嗯， 除了给毕月羞花送完了，又给送了点儿。我那， 你接着说， 你干嘛呢？不是，你干嘛呢？ 出来！ 怎么了？ 我问你，你这给谁送去了？你这给谁送货了？说，我跟你说，最近呢有个案子，你还记得不？我为什么给你送货？你还记得不？ 我哪知道啊？ 我说我手里有个连环盗窃案，记得不？ 记得呀。 那个案犯呐，特别有经验呐，又小心，就是有一个缺点。 什么缺点？ 他呀不愿意啊，在这屋里边留下脚印儿，所以他每回都脱鞋行窃。

等一等，再急也要等一等。